速看了一眼，那筹码上赫然镌刻着金色的50字样，看起来就是50万的意思了。一般赌场最大的筹码就是10000了，没想到这洛城黑市的手笔竟然这么大，专门制作了50万的筹码来方便这些大销携带交易，这简直跟发行货币的银行没什么区别了呀，筹码就是他们通行的货币。任小素接过筹码来打量了一下，只见稍微转动一个角度，还能看见里面有奇怪的花纹在滚动。旁边一个大销解释道， 这是防伪的激光刻印技术，纹路是加密的，需要仪器才能鉴别加密内容。 任小素笑了笑， 那行我就收下了，这样我也不会经常来这里，但如果有人受伤了需要救治，你们就在门口放一个红色的立锥，我看见就会尽快过来，放心不会耽误事的。 任小素琢磨着自己怎么就成了黑市医生了呢。这事儿过后，任小素俨然成了洗浴中心里最受欢迎的人物，而这家洗浴中心自打有人受伤之后就不再对外营业了，说是停业装修，不再接待散客。第三天，任小素看到门口有红色立锥，便立刻走进洗浴中心。结果这次不是有人受伤，而是之前的受伤的大汉一脸为难地看着任小素。 任医生啊，你能不能把线拆了重新给我缝一下？ 任小素愣住了， 怎么还有这种要求？ 却见那大汉郑红宁脱掉衣服亮出胸口， 你看我这胸口本来是一条龙，结果你给缝歪了。 任小素默默地看着对方胸口上的大青龙，确实头和脖子对不上了。 这纹身可是我们的脸面，断头的龙看起来也不吉利啊。任医生，你这有没有售后服务什么的？ 你看我就说你们这个行业才是最不应该纹身的，天天打打杀杀的，缝合个伤口都费劲。咱这里是黑医，拒绝售后服务是我们的服务宗旨。 这话给郑红宁听得一愣一愣的，但他也不好拿救命恩人怎么样，想想以后再跟其他人一起泡澡，人家纹身都是栩栩如生，结果自己胸口的龙头是歪的。就这会儿，外面又浮进来一个受伤的大汉，那受伤的大枭看到任小素正好也在，立刻喜出望外。 任医生，赶紧给我治伤。 之前说的是50万对吧？ 那受伤的大汉虽然疼痛难忍，但还是赶紧点头。 对，我有钱。 这样，现在咱们新增一个服务，我缝合的时候让你纹身完好，你多加5万。 任小素想到了新的生意门路。那大汉看了一眼郑红宁胸口的歪龙头，赶紧点头。 5万就5万。 郑红宁狐疑地看着任小素，他怎么感觉任小素之前是故意给他缝歪的呢？这黑衣果然是黑呀，什么钱都想赚。73号壁垒里，除了几个地下世界的大枭在砍来砍去，好像就没有别的事情发生了。安京寺依旧每天用短信来搅局，但火种公司依然没有找到实验室的入口。这入口一天没找到，就不会有人提前对火种公司下手，毕竟大家都希望拿到那个实验室的资料。现在估计有人想要杀火种公司成员都会被人阻拦吧，甚至有人猜测周氏对眼下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恐怕也是在等。壁垒外已经有周氏部队开始驻扎了，可也不见这壁垒内的牛鬼蛇神惊慌，依然蛰伏着。这一刻就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风雨欲来。任小素也安心地每天去洗浴中心溜达一圈，然后去东湖边上夜跑。广场上的大妈们还在跳着广场舞，那名骑士倒是不见了踪影。这事儿还成了壁垒里的新闻。震惊，小伙阻止大妈跳广场舞却被碰瓷。任小素给大枭们治伤的时候好奇道， 你们为啥就不在洗浴中心里好好待着呢？照你们这样打下去，恐怕火种公司还没找到实验室入口，你们就已经全废了。 此时大枭们也知道任小素不是一般人，毕竟这天底下也没见过这么神奇的药，竟然能让这么深的伤口三天之内就能愈合。却听那大枭笑道， 我们有你智商的，三天就能痊愈了，他们却没有啊， 这样慢慢打下去，先打死的一定是他们。 任小苏想了想，看来另外那边也有很多伤员啊。 那个，我问个事儿啊，他们在哪个洗浴中心？ 毕竟有钱可以赚嘛。一名大枭看着任小苏无语了半天。 我们再给你额外支付100万，你别去给他们治伤。你是不知道，我们跟那群王八蛋结仇很久了。说实话，这次在73号壁垒遇到他们，实验室的资料都不想了，就是想彻底的打废他们。 行吧。 任小素咂巴咂巴嘴。说实话，任小素这次还真没把这些大枭当成什么假想敌，毕竟连壁垒都硬闯过，连作战旅都打过的人，确实看不上这些地下世界的所谓大佬。这些人真的不够打啊，上不了台面。这个世界的核心终究还是那些财团，以及那些以超凡者为核心的强大组织力量。任小苏想了想，叹息道： 我还是觉得你们应该理智一点，等安京寺发出消息，然后去夺取实验室资料好一些。 毕竟对于任小苏来说，他还是更乐意看到局面彻底混乱起来，而不是两个地下世界的犯罪组织在砍来砍去，还因为畏惧周氏抓捕的缘故，连枪都不敢开，医院也不敢去，这多没意思呀。却听一位大枭说道： 任医生，你是不了解情况，我们当初也是这周氏的本地势力，都是因为对方耍阴招，才迫不得已去了洛城黑市，不然谁想背井离乡呢？所以这次回到这里，仇人相见那是分外眼红啊。你是医生，所以不了解这江湖上的打打杀杀有多么残酷，这有仇必报，不报的话外人也都看不起你。 任小素仔细思考了一下，他思来想去觉得隔三差五才有一个病患，来钱实在太慢了。他转头咧嘴对大枭说道： 那要不这样，我去帮你们把这个本地势力给一锅端了，这事儿值多少钱？ 大枭们忽然面面相觑起来，面前的少年笑起来仿佛天真无邪，说的话却让人异常毛骨悚然。可对方不是医生吗？ 这任医生不要乱开玩笑，他们手里可是有枪的。我们不动枪只是担心遭来周氏的追捕，但如果真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那可就不顾一切了，那可就不是你这个医生能应付的事了。不要小看我们。 任小素挑挑眉毛，没再说话。原本任小素以为这样平静的日子会在僵持一段时间的时候，安京寺又发来了极其重要的消息。 已找到火种公司安全屋，位于天鹅池别墅区内，人数40，骑士组织人数不明，实验室位置疑似位于原东湖隧道内，火种公司正在尝试着寻找东湖隧道内的实验室入口。 这就是短信的原文。洗浴中心内一片摩拳擦掌的声响，这些大枭原先都是当地人。任小素疑惑道： 东湖隧道，我怎么没听说过有什么东湖隧道啊？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那东湖隧道是灾变前的基础设施，据说贯穿东湖南北，缩短了南边人去北边的时间。那隧道还挺结实的，灾变之后的好多年都还在用，只不过10多年前因为一次地震毁坏了主体结构，虽然还没渗水，但据说已经有了倒塌的危险，于是周氏就彻底将东湖隧道给封闭了。 周氏没有修复这条隧道吗？ 当然没有，各个财团忙着研究发展武器军力呢，基础建设能力可比灾变前差远了。不过那隧道很长啊，实验室怎么会藏在隧道里面？ 这隧道里黑咕隆咚的，还有很多只准维修工进入的应急通道，搞不好实验室就藏在某个门后的地下。看来啊，这火种公司之前做事也是很隐蔽啊。 任小素收拾东西就往洗浴中心外面走去，他没时间再跟这群大枭浪费时间了，这一刻恐怕有数不清的牛鬼蛇神正在往东湖隧道赶去。这条短信就像是安京寺在对火种公司宣战一样，我已经找到你了，也知道你的实验室大概在什么地方，现在很多人都在赶过去，你去不去？ 你不去的话，这么多人肯定能在你们之前找到你的实验室，你去的话，就要面对这么多的敌人。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其实已经是深夜了，因为是宵禁的关系，73号壁垒街道上已经没有了行人， 看起来十分冷清。 任小素走在连路灯都熄灭的街道上，他知道这冷清不会持续太久，今晚的73号壁垒一定格外的热闹。远处已经传来枪声，那清脆声响在夜空里就像是午夜盛宴的序曲。黑夜如同云霭一般笼罩着整个壁垒，这黑色的云霭无边无际，而云霭之下有很多人正在赶路。夜色里的东湖漆黑一片，就像是一块巨大的吸铁石一般，将壁垒里的一粒粒小铁砂全都给吸引过去。任小苏猜测到这次来的牛鬼蛇神会很多，但也没想到会这么多。不过想想也是，先不算其他各方势力，光是安京寺的 A 级杀手恐怕就来了几十个。毕竟只有在这次狩猎行动里猎杀到火种公司成员，才有资格参加明年的安京寺选拔。任小素估摸着，恐怕安京寺的 A 级杀手这次来了起码一半吧。只不过任小素越接近东湖，就越是觉得有些不对劲。按照周莹雪所说，火种公司并不是好对付的组织，不然也不会在中原这种地方坐拥八座壁垒了。这样一个庞大的组织结构就这么被轻易地搅乱了一个计划。而且为什么这实验室的地址偏偏是一条废弃的隧道内呢？东湖隧道原本有三个入口，但按照洗浴中心的大枭们所说，隧道有两个入口都被堵死了，不用爆破手段根本进不去。只有一个入口的隧道，如此密闭的空间，而且还在湖底，若是这隧道塌了，那里面的人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想活着出来都难。眼瞅着那些赶路者狂热的眼神，任小素却渐渐地放慢了脚步。就在此时，任小素听到不远处有人小声说道： 哎，这不是那个夜跑的少年吗？ 任小素豁然转头看去，赫然是一个身穿清洁工制服的男人。他见过对方，毕竟一边打扫卫生还一边戴着耳麦，还是挺显眼的。任小素当时还有点纳闷，也不知道这是哪个势力的人在假装清洁工，自己耳朵上戴着的耳麦真以为大家都看不到吗？不过任小素也没空理他们，反倒是让他诧异的是，这一转头竟然还看到一个身穿导演马甲的人正带着十来个人扛着摄像机和一些器械也在路上狂奔着。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电影导演了吧。只见那导演一边跑还一边喊： 哎，快点快点，不要错过最精彩的镜头啊，这些东西剪辑出来做成关于超凡者的纪录片我就火了。 任小素愣了一下，这都有人想要做超凡者的纪录片了。下一刻，任小素忽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对方在前面跑着速度极快，任小素只是感觉有些熟悉，但一时半会儿却想不起对方是谁。等等，那不是王从阳吗？自己这蒸汽列车还是从对方身上复刻过来的呢，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人给忘了？只是这货怎么也出现在73号壁垒里。待到任小素想要追上去打一闷棍的时候，王从阳却已经没了影子，不知道去了哪里。等任小素到了隧道入口的外面，这里已经是一片绿地了，杂草在野蛮生长着，深秋季节已经渐渐干枯。任小素就趴在草丛里，并没有贸然进去，只是看着一个个牛鬼蛇神打开手电就往隧道里面冲去。后面的人看到前面有人冲了进去，想都没有多想就跟着冲了进去。这时候已经太混乱了，附近怕是有数百号人汇聚过来，大家都没什么太多的思考时间，大部分人脑子里想着的都是只要抢一页实验室资料就能卖出天价的事情，能够像任小素一样保持冷静的人还是少数。不过任小素也没闲着，他直接将影子给具现了出来。不过这次他留了个心眼， 直接操控影子穿上了他的一套衣服，戴上兜帽，还戴上了一副白色的面具。这事儿还是以前杨小锦提醒过他的，既然他不想影子的事情暴露，那就把影子伪装成一个人就好了。此时此刻，影子穿着他的衣服又戴上了面具，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正常人类一样。而任小苏自己则戴上兜帽，默默地趴在了草丛里。忽然间，任小苏看到他身后早就甩开距离的剧组来到了隧道入口。要说这群人胆子也是够大了，这种地方是他们这群普通人能进来的吗？却听那导演说道， 就在这里，快点架设备。 剧组的十来个人瞬间忙碌起来，有人架摄像机，有人铺导轨，有人给导演搬小马扎。剧组里有人害怕道， 导演，这里真的不会有什么危险吗？我老婆快生了，我可不想出事啊。 不要乱立 flag， 咱们都是干这一行的，不知道这种话不能乱说吗？ 可这里的人都很危险啊。 这是艺术，懂吗？知道什么叫艺术吗？没有为艺术奉献的精神，怎么拍得出精彩的纪录片啊？ 导演，你以前也没说过要拍纪录片呀，咱们一直以来拍的都是商业电影啊。 伟大的构想往往诞生于电光石火之间。你想啊，这世界已经变得不太一样了，是不是啊？现在有人拍过关于真实超凡者的纪录片吗？啊，最多也就是请超凡者拍电影。但我们现在干的是什么？就是要把这个神奇的江湖呈现给观众，让他们知道真实的超凡者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你不觉得这样的想法刺激的简直让人睡不着觉吗？一旦拍出来，我将青史留名。 任小素在一旁草丛里撇撇嘴，他只希望这剧组能离他和影子远一些，至于拍纪录片什么的，还是等你们能活下来再说吧。眼瞅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了隧道，任小素依然不为所动，毕竟他的目标是抓住一个火种公司成员给周莹雪完成任务，并不是得到什么实验室资料。任小素现在只是想把周莹雪送进安京寺而已，完成这个目标他就很知足了。而且也许实验室资料真的很值钱，但你抢到资料的人总得从这个唯一的出口出来的，对吧？所以任小素觉得自己在这里以逸待劳一点毛病都没有。剧组的摄像机就对准了黑洞洞的隧道入口，进去的人越来越多，趴在外面草丛里的人也越来越多。就这功夫，那位导演竟然还举着话筒开始采访起趴在草丛里的人了，似乎是想要寻找人群里的超凡者。当他经过任小素身边的时候，有人问导演， 咋不采访一下那个少年啊？ 看起来不是太厉害，一看就感觉不是超凡者。 然后导演就看到了不远处的影子，他一看到影子戴着白色的面具就眼睛一亮， 哎，快快快去采访他，这个一看就很厉害。 任小素趴在草地里无语了半天，原本极其紧张的气氛忽然因为这个剧组的到来而夹杂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因素。此时任小素看到之前洗浴中心结交的大枭们正风风火火地赶了过来，眼瞅着对方想都没想就准备进入隧道，任小素最终还是忍不住出声拦住了他们。 郑红宁，你们过来。 郑红宁看到任小素便乐了， 哎呀，任医生你也来了呀，怎么不进去啊？ 任小素对他们招招手， 先别进去，观望一下。 这有啥好观望的，再观望一会儿资料都被人抢完了。 那么好抢的吗？就在这里观望着吧，横竖里面抢到资料的人还要从这里出来的。 经过任小素这么提醒，郑红宁拍了拍脑门， 哦，也对啊。 说话间，隧道外面趴在草丛里的人怕是已经有几十个了。让任小素感到奇怪的是，从始至终他都没有看到火种公司和骑士组织的人进入隧道。难道说火种公司和骑士组织见到人多所以直接放弃了？又或者说真如他猜想的那样，这里只是一个阴谋？然而就在此时，任小素兜里响起了手机短信的提示音，他抬头看向其他人， 只见草丛里的近百人里，竟有20多人都同一时间掏出了手机。那手机的亮光就像是草丛里的萤火虫似的。任小素看下短信，赫然是安京寺突然改口，开始提醒所有杀手不要轻举妄动，在隧道外观望。安京寺没有说原因，但这条突如其来的短信让所有人心口都蒙上了一层阴影。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有人手里握着手机站起来说道， 有手机的应该都是安京寺的杀手吧？我想在场的恐怕不全是 A 级，还有 B 级和 C 级。我觉得我们 B 级和 C 级应该联合起来猎杀火种公司的成员，这样把握就会更大一些。我们这些有手机的人。 说话之人是一个 B 级杀手，他眼看着马上就可以晋升 A 级了，也对加入安京寺的选拔有一些野心，但他自己没有把握杀掉火种公司成员，于是就想怂恿大家一起杀。这里汇聚的不只是 A 级杀手，还有大量本地的 B 级 C 级杀手想要趁火打劫。毕竟不管是不是参加明年选拔，今天杀了火种公司成员可都是有酬劳的。然而对方这话却提醒了任小素，对啊，这里有20多部手机呢。那位 B 级杀手正说话间，忽然看到一个戴着白色面具戴着兜帽的人从草丛里起身来到了他的面前，然后把他打晕了。火种公司什么的先不提，这次安京寺行动反倒是把这些携带手机的杀手们全都聚集到了一起，给了任小素一个一网打尽的机会。这个转折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这怎么一言不合就开始抢手机了呢？大家刚才不还说着齐心协力一起猎杀火种公司吗？任小素旁边的郑红宁看着影子对那些杀手展开了追杀，忽然感叹道， 唉，什么时候我要也成为这么厉害的超凡者就好了。 任小素一边观望着隧道入口，一边不在意的谦虚道， 啊，也没多厉害。 结果郑红宁听了这话严肃地对任小素说道， 任医生，我知道你年轻气盛，但承认别人厉害也是自信的表现。 任小素一听这话，他就知道自己说错话，他是下意识的谦虚，但郑红宁又不知道那是他的影子。可就在这一瞬，那隧道里忽然传来轰鸣声，只是顷刻间，那隧道里的火光与烟尘就像是沙尘暴一样喷吐出来，烟尘被隧道里巨大的爆炸气流排出，有些刚进入隧道的人竟然一下子就被掀到了隧道外的几十米的高空。旁边剧组的摄像机刚好记录下了这震撼的一幕，那爆发的轰鸣声已经将整个壁垒都惊醒了。可是爆炸声并未结束，隧道在那爆炸声中逐渐发出冰川瓦解式的崩裂声。任小素喃喃道， 隧道要塌了。 话音刚落，那灾变之前便已经存在的隧道轰然倒塌。任小素忽然意识到，这隧道其实本身就是火种公司针对安京寺的一次反杀计划。如果不是精心在各个隧道支撑点上安装炸药，是不可能一瞬间将隧道击垮的。那东湖表面忽然卷起巨大的漩涡，洪水一瞬间便席卷至隧道内各个角落里。但是这里没有哀嚎声，只因为隧道崩塌和爆破声，水流吞噬隧道的声音已经将哀嚎声彻底掩盖在了里面。隧道内的数百条生命只是这一眨眼的功夫就全部陨落了，快的就像是天上的流星。安京寺又谋划了针对火种，只是一条短信就引得数百人来干涉火种公司的计划，让火种公司的秘密行动成了笑话。可火种公司也不是傻子，他们同样借助安京寺的短信将数百名别有用心的人坑杀在了东湖湖底。剧组的那位导演傻傻地看着这一幕，与他想象的江湖不同，在他脑海里的江湖应该是刀光剑影爱恨情仇，可眼前的江湖只有残酷二字。他是亲眼看着那些人进入隧道的，摄像机里 还留存了那些人的影像资料。可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那些从他眼前经过的人就全都没了。任小素想到，自己从始至终都没有见到火种公司和骑士组织的人，也许安京寺发现了这一点，所以才发短信通知观望的吧。可是短信发得太晚了，东湖在陷落，不，准确地说，东湖迟早还会回归原本平静的模样，只是那条灾变前的隧道陷落了。任小素看着这一幕，仿佛就像是看着文明即将消失一般，触目惊心。人类之间的战争与算计，也许真的是永恒的主题。可还没等他感慨太久，任小素就已经看到隧道外围正有人包围过来。影影绰绰之间，对方手持着黑色的陶瓷刀，似乎要将这片草地里的人全都给围剿在这里。任小素恍然明白，这大概就是火种公司的后续计划了。火种公司要立威，以往只是安京寺和暴徒一直在跟他们对着干，而这次不太一样，安京寺仅仅一条短信就招来了这么多牛鬼蛇神，这让火种公司察觉到了危机感。他们也必须通过这件事情让整个地下世界都明白，火种公司的东西并没有那么好惦记。火种公司并没有打算好好跟这些地下世界的牛鬼蛇神交流沟通，他们坚信只要把这些乌合之众杀得胆寒了，下次自然不会再有人响应安京寺的号召。起码在来之前要先掂量一下自己到底够不够格。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八个字就像是今日午夜的应景写照。直到这一刻，那些为了火种公司实验室资料而来的人们才意识到火种公司是有多么心狠手辣。可是晚了，那包围过来的30多个人骤然发力，只是一个呼吸的时间就缩小了包围圈子。草丛里的近百人见识不好，便要一哄而散冲破包围圈。可是那火种公司围剿过来的人凶悍异常，有人从他们身边闯过的时候竟被对方闪身挡在前面，一刀便捅了个透心凉。不仅如此，火种公司在73号壁垒内的潜伏人员绝对不止40人。远处有狙击手开始狙杀火种公司的成员，似乎是安京寺开始反击了。可是那狙击手只开了2枪便发出痛呼声，被人枭首。而那偷袭狙击手的火种公司黄昏小队成员却又被一根金属细针穿透了头颅。玩糖画的老头坐在香草身边，铺开自己的铝板、炉子、铁锅，随着糖块在烧红的铁锅里熬成琥珀色，这老头大手一挥，便在铝板上画出一条龙来，紧紧地守护在香草身边。这两人似乎已经有了默契的配合，一人画龙守护，另一人则专心操控金属杀敌。当第一头琥珀真龙出现后，老头擦了一把头上急出来的大汗。 唉，下次提前打声招呼行不行？别搞得这么仓促，我这能力是需要时间的。 香草却笑道， 你看，这不是赶上了吗？ 说话间，他打开手上拎着的一个银色箱子，里面赫然还有24根特制的金属长针。只见他手指一挑，便有12根金属长针旋转着飞起，悬浮在香草面前，似乎在寻找着目标。那一根根长针像是长了眼睛似的激射而去。黑暗中有人发出痛呼，竟是被香草隔空杀了火种公司潜伏在附近的作战人员。附近的黑暗中又有火种公司成员出现，有人甚至从河里钻了出来，腮帮子上竟长了像是鱼鳃一般的东西，以供他们在水下呼吸所用。这些人就是引爆隧道外结构点上炸药的人，可以说这次东湖陷落事件就是他们的杰作。此时大功告成，自然要冲出水面来协助战斗。只是任小素茫然，这还算是人类吗？火种公司对于基因改造的程度已经达到了改变物种特征的水平了，而且眼瞅着火种公司前后出现的人都快近百了，任小素都在思考这73号壁垒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实验室。这火种公司是真的来找实验室，还是选择了地理位置最有利于自己的地方，筹划已久想要算计一把安京寺？ 安京寺的短信紧随而至。提高悬赏额度，包围圈内的任何级别杀手，只要杀掉火种公司的成员，都可以获得双倍酬劳。任小素看着这条短信皱起眉头了，要知道这个包围圈里现在恐怕就他一个人能收到短信了吧，其他人的手机都还在影子那里呢。安京寺恐怕也没有想到，明明是一条群发短信，竟然被任小素弄出了一种单独私聊的感觉。紧接着外围安京寺的 A 级杀手突然出现，截杀这群水鬼一样的火种公司成员。这些 A 级杀手能升到这个级别，必然是有过人之处的，所以他们并没有急切地进入隧道。乱局层出不穷，例如郑红宁这样的黑道大枭也只能茫然失措，这已经不是他们可以掌控的战场了。正像是他们所说的那样，这个世界已经变得让他们看不懂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场混乱的战斗里已经分不清到底谁是蝉，谁是螳螂，谁是黄雀了。只有在战斗结束的时候才能盖棺定论，只看谁手里的底牌更多。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腥甜的血气开始在草丛附近蔓延，死亡的人数越来越多。正当大枭郑红宁他们思索该如何是好的时候，忽然听到身旁的任医生低声说道： 不想死的跟在我身后。 话音未落，任小素的身影已经动了，他朝着西南冲去，那边是刚刚安京寺 A 级狙击手打出来的缺口。郑红宁他们来不及多想，便跟着任小素往外面冲去，可还没等他们冲出包围圈呢，火种公司便已经将先前那个缺口给补上了。郑红宁心中一阵绝望： 任医生啊，现在怎么办？ 慌什么？ 八名火种公司成员冷笑着朝他们扑杀过来，可还没等他们的身形来到任小素面前，斜刺里却有一个戴着白色面具的身影闪身而出，如电射般捏住一名火种公司成员的脖子，以极其凶悍的姿态在面前冲杀而去。郑红宁等人愣住了，他们怎么感觉这位刚刚抢了好多手机被他们羡慕的超凡者像是在刻意保护面前的任医生一样。他们默默地打量着面前少年的背影，总感觉自己好像认错了真神。不过这位任医生怎么逃命路上一直拿着手机不断拍照呀？郑红宁慌张问道。 任医生，现在可不是摆弄手机的时候啊，赶紧把手机收起来逃命吧，别看安静思的短信了。 不是看短信啊，这是在拍照，一个人头就是几十万上百万，这都是钱啊，我得留证据，是我和我朋友老许杀的。 郑红宁一阵无语，都什么时候了竟然还想着钱？ 您不是医生吗？ 我的业务比较广泛。 如今整个战场已经不能用包围圈来形容，不知道多少方的人在混战，有安京寺的人，有安京寺外围的 A 级杀手，有火种公司，还有各个前来夺取实验室资料的势力，彼此之间犬牙交错，甚至有时候连敌我都分不清楚。任小素突围得非常果断，原本火种公司看到他这边在击杀同僚，便打算过来围杀的，结果却发现任小素他们这批人离开得异常坚决。负责指挥作战的火种公司人员在通讯频道里冷静说道： 让他们走。 对于火种公司来说，今晚的行动旨在立威，没必要跟某一两个超凡者死磕到底，而且对方明显不是太好惹，既然想走那就让他们走吧。只是话音刚落，通讯频道里忽然有人说道： 他又杀回来了。 指挥者皱起眉头： 回来了多少人？ 就两个，一个戴着兜帽的少年看不清面目，另一个戴着白色的面具。 出动另一支潜伏的黄昏小队去围剿他们。 他们又走了？ 火种公司的指挥者一阵无语，对方这是在干嘛呢？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不过这也变相的说明他们现在确实拦不住对方。 指挥者在通讯频道里冷声道： 不要管他们了，尽最大能力制造伤亡即可。我方需要的是把这里的惨烈消息传出去，让这些人下一次不敢来给自己找不痛快。 火种公司的目的最终还是让外界知道来这里是要付出代价的，至于期间的细节如何，不会对大局有什么影响，对方不过一两个人而已，隧道里有没有真的实验室遗址还真不怕他们捣乱。就在前一刻，任小素带着郑红宁他们突围而出之后就停住了。原本任小素操控影子杀人极其利索，就是想引一部分火种公司追杀出来，这样他只用面对一小部分的追杀人员就好了，这样既能赚取酬劳，又能抓一两个回去给周莹雪完成任务。可他忽然发现对方竟然不追了，这下任小素反而急了，他给郑红宁交代道： 没什么事就赶紧离开73号壁垒吧，我觉得周氏部队恐怕也要到了，这里的情况你们也看到了，这不是你们可以插手的地方，回黑市去吧。老许，我们走。 说着任小素就要带着影子回战场了。这就是火种公司通讯频道里任小素第一次回来，可走到半路上，任小素总觉得好像忘了点什么似的，于是又拐回去拉住郑红宁： 你们还没说谢谢呢。 郑红宁等人呆滞地看着任小素，感觉自己就像在看一个怪物，这都什么时候了，竟然还从战场里面杀进杀出，只是为了让他们说句谢谢。 谢谢 谢谢。 任小素看着宫殿里那台打印机敲出来一行行得到感谢币的信息，这才满足地重新返回战场。虽然下一阶段解锁武器需要10000枚感谢币，十分遥远，可积少成多呀。说实话，他还是挺期待第三件武器的。第一个是黑刀，第二个是黑狙，不管哪个都很好用，都是能在关键时候帮上任小素大忙的东西。任小素之所以选择回归战场，钱当然是一方面因素，但更加重要的是，安京寺不是说了吗，只有在这次猎杀中杀掉火种公司一人， A 级杀手才有机会参加明年的选拔。任小素忽然想到一个事情，能参加明年选拔的 A 级杀手基本都在这里了，自己肯定不能去杀这些人，不然安京寺和火种公司怕是要一起追杀自己了。虽然他不想杀 A 级杀手们，但他能让 A 级杀手们没人可杀呀，只要这些 A 级杀手没有猎杀成功，那自然就失去了明年参加选拔的资格了。以前集镇上就有人讲过这么一个故事，说以前有一头恶龙专门吃村子里的少女，村子里推选了一位武艺最高的英雄去屠龙，可这英雄觉得自己也打不过恶龙啊，于是他把村子里的少女都变成了妇女，然后把恶龙给饿死了。当然大家都把这事儿当笑话听，只不过这种方法和任小素所干的事情有异曲同工之妙，统称釜底抽薪。此时剧组面对着正一步步走向他们的火种公司成员瑟瑟发抖，最终还是导演胆子大一些，他强自镇定地说道： 你好，我们是给力传媒的剧组，来这里只是想拍摄点素材而已，无意介入你们的纷争，还想请问一下可不可以放我们离开。 他们面前的黄昏小队成员也没有擅自做主，他打量了一下剧组的拍摄设备，然后在通讯频道里面问道： 指挥室，这里有一个剧组在拍摄素材，说是给力传媒的，杀还是不杀？ 那指挥室想了想冷笑说道： 把他们的拍摄器材给收了，人放走，这种人在各个壁垒还有一些影响力，报纸上也能经常见到，放他们回去也能帮我们宣传一下。 剧组面前的黄昏小队成员看向导演： 你就是导演吧？设备是肯定不能让你带走了，不过人可以走，好好看看这炼狱景象，回去告诉世人不要太喜欢凑热闹，当今这世界看热闹会出人命的。 话刚说到这里，黄昏小队的作战人员面色一变，他听到了背后的风声，本能的就是一个后空翻跳起，整个人翻转上了天空，手中的黑色陶瓷刀也顺势朝身后劈砍过去。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剧组那些人甚至都没看清楚他的动作，可来人动作更快， 在黄昏小队成员刀还没挥到的时候，来者手里的黑刀也已经斜斜劈砍下来。两柄黑刀在当中相撞，可黄昏小队成员手里的黑色陶瓷刀就像蜡烛一样被切断了，断口光滑而又平整。任小素的黑刀从对方胸口斜刺而下，连同着对方的防弹衣也给硬生生地割裂开了。任小素看着黄昏小队成员尸体冷笑道， 话里胡哨的。 导演呆呆地看着面前那个少年，对方有半张脸都隐藏在兜帽的阴影里，他心中忽然有点激动，这大概就是自己要找的江湖。就在导演愣神的功夫，任小素掏出手机来给地上的尸体拍了一张照片。不过任小素现在非常低调，基本上都是完成一个任务就换一个手机，绝对不以同一身份领两次酬劳。毕竟他今天刚抢到这些手机，基本上都是 B 级和 C 级，能杀火种公司的人就已经很不错了，杀太多反而容易引起怀疑。但任小素不知道的是，这就给安京寺一种假象，那边负责调度任务的人就感觉战场里他们还有很多人，而且还很给力。他在通讯频道里面说道， 你们那边怎么样了？水鬼都杀完了没有？ 香草松了松领带， 快了 啊，不用担心，战场里我们的杀手很给力，他们还有很多人，也杀了很多火种公司成员。 香草突然松了一口气， 哼，那就好。哎，看见老板了吗？ 没有，老板在荒野上一个人截住了火种后援的作战小组，他现在赶不过来。 老板牛逼啊。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任小素拍完照片准备离去寻找下一个目标，结果身后有人追了上来。 这位兄弟，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啊？我叫木婉哥。 任小素回头一看是那位导演，对方不说话还好，一说话任小素才想起来自己又忘了点事，不是让对方说谢谢，而是把对方拍摄设备里的胶卷给取出来销毁掉，毕竟刚才这剧组离自己很近呢，鬼知道有没有镜头扫到自己。木婉哥一下就懵了， 啊，我的胶卷。 嗯， 木婉哥瞬间不提胶卷了。 我能不能邀请你参演我的下一部电影啊？ 主要是刚刚任小素挥刀的身影一直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导演本身就是玩视觉艺术的，他只觉得刚才那一幕太过惊艳了。可任小素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瞥了他一眼，就转身继续寻找目标，自己去演电影，这不是扯淡呢吗？而且这导演能不能活着出去还是两说呢。一名受伤的 A 级杀手正在溃逃，身后的一名黄昏小队成员紧随其后追杀而至。 A 级杀手已经听不见混乱战场里的枪声与喊杀声了，脚下踩踏草丛的沙沙声还有自己粗重的喘息声在不断放大，他感觉自己好像从来都没有这么疲惫过。他很想躺在草丛里就这么一睡不起，也不用再参与眼下这些名利与纷争，只是身后追杀他的人还在不断靠近，他不想死。就在黄昏小队成员快要追上他的时候，他忽然听到身后的哀嚎声。 A 级杀手回头看去，正看到一个戴着兜帽的少年在顷刻间切开一名敌人脖颈上的大动脉。那黄昏小队成员在这少年面前似乎毫无还手之力，连陶瓷刀都会被轻易斩断。他想走过去说声谢谢，却见斜刺里又杀出来一个戴着白色面具的身影，把那黄昏小队成员的尸体给抢走了。 A 级杀手愣了一下，这是要抢酬劳啊？还没等他说什么呢，救他的少年又追着那抢酬劳的身影跑远了。从始至终 A 级杀手脑子都是懵懵的，他连是谁救了自己都不知道。另一名 A 级杀手正在追杀落单的黄昏小队成员，对方身上已经中枪，根本跑不远，眼瞅着明年选拔名额就要到手了，忽然斜刺里 冲出一个戴着兜帽的白色面具身影，竟打晕了他正在追着的黄昏小队成员，然后扛着转身就跑。眼前的变故给这 A 级杀手都看懵了，等影子都跑远了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操， A 级杀手怒了，自己好不容易找到了落单的猎物，就这么被人抢了。一名 A 级杀手刚刚结束战斗，他面前躺着一具黄昏小队成员的尸体，正当他准备拍照交任务的时候，一个戴着白色面具的人影忽然冲了出来。他右手抬起枪口便要射击，结果对方竟不是冲着他来的。只见这白色面具的身影快速地从他身边掠过， A 级杀手连开两枪，对方都像是屁事没有一样。 A 级杀手有点慌了，怎么会在这里碰到连子弹都不怕的怪物？只是当他准备后退使用自己超凡能力的时候，对方竟然已经远去了。 A 级杀手低头一看，自己刚刚杀死的黄昏小队成员尸体不见了。这 A 级杀手看着影子远去的背影， 我他妈， 他想不明白，对方明明身手这么好还刀枪不入的样子，为啥不自己去猎杀目标，反而过来抢自己的猎物，这也太猥琐了吧。不过自始至终都是好人人想速速，国有老许呗。反正知道他和老许是朋友的郑红宁应该已经在逃往黑市的路上了。郑红宁他们和安京寺火种公司又没什么交集，任小素也不怕眼双黄这事被人知道，知道又怎么样，反正抢都抢了。类似这样的事情在混乱的战场里时有发生，原本任小素还想继续再干几票呢，结果周氏的部队忽然围了上来。之前火种公司炸毁东湖隧道的动静并不小，可周氏却像是在装睡似的，根本不管这里有多少人死亡。直到现在，等到战场都快分不清敌我的时候，才姗姗来迟。混乱的战场里，不管是哪一方都不想跟正规军交战。这73号壁垒里的守军少说也有4500人，也就是一个旅的兵力。超凡者再厉害，地下世界的名头再响亮，也不可能跟一支作战旅正面刚啊。而且大家都很清楚，东湖隧道里根本没有什么实验室资料，那这里还有什么留恋的呢？火种公司和安京寺是最先撤的。任小素觉得整个事件里应该是火种公司稍微占了上风，虽然因为有他的关系火种公司伤亡人数远高于安京寺，但从此之后可就不会有那么多牛鬼蛇神再来凑安京寺和火种公司的热闹了，安京寺没法再借势了。任小素也离开了战场，不过整个战斗里他都带着几个疑惑，一是他始终没有看到骑士组织进入战场，二是他并没有碰见老熟人王从阳。难道王从阳直接死在隧道里了？不会，就王从阳那种猥琐发育的性格怎么会贸然进入东湖隧道呢？任小素有预感，73号壁垒里的战斗应该还会再次发生，毕竟安京寺和火种公司都还有余力，但这都跟他没有关系了。他已经抓到了想要的火种公司成员，这就回去给周莹雪完成任务。不是任小素不想留下，而是不能留下了。毕竟他抢了安京寺那么多手机，又抢了好多 A 级杀手的猎物，火种公司这边他又杀了那么多人，等混战结束对方稍微思索一下就能意识到他干了多少事情，到时候两个组织联手追杀老许都不奇怪。东湖的湖面已经平静了下来，天穹之上的一缕月光照射在湖面，波光粼粼。混战结束之后似乎没人去在意，那湖底一夜之间便埋葬了数百条生命。更多人想的其实是73号壁垒里到底有没有火种公司的实验室。远在178要塞的许贤楚正琢磨着自己的能力呢，周应龙在旁边没好气道， 把你的锅给我收回去，有什么好炫耀的？ 只是周应龙忽然发现许贤楚竟然愣住了，他赶忙说道， 哎，我跟你开玩笑的。 却听许贤楚疑惑道， 哎，你有没有觉得我这锅刚刚又大了一小圈？ 周应龙以为许贤楚又跟自己显摆呢。 出了73号壁垒，任小素也就不再管壁垒里面还会发生什么。就在他与大丫鬟会合的途中，安京寺依然在通过短信发布一些针对火种公司的任务。以此看来，73号壁垒里的战斗并未随着东湖陷落而结束。不过两天之后，安京寺的短信便再也没有发过关于73号壁垒的相关事情。任小素判断应该是战斗彻底结束，安京寺和火种公司都将退出73号壁垒。至于那里到底有没有实验室资料，任小素忽然觉得应该是有的，因为从混战拉开序幕的起始，他就没有再见过骑士组织的人。这些人本就是为了找实验室而来的，混战在一起他们又消失不见，八成就是去找真正的实验室了。而且任小素觉得骑士组织和火种公司只是有同一个目标，却并不是真的默契无双。如果这里没有实验室，火种公司也没法把骑士组织给喊过来。所以火种公司这边打生打死的算计安京寺，骑士组织的人则直奔实验室去了。恐怕这也是火种公司的计划之一吧。任小素的收纳空间带着一具火种公司成员的尸体，准备给周莹雪完成任务用的。两人正商量着怎么摆拍才更像样呢，结果这时候安京寺就发短信通知，因特殊人员故意破坏规则，之前需猎杀火种公司成员才能参加明年选拔的规则取消，依然以 A 级一年之内完成5个任务为准。任小素都愣住了，这自己费那么大劲帮周莹雪淘汰其他 A 级杀手，结果这安京寺一条短信就让他白忙活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